大悲咒念诵示范。南无喝那达那多那夜耶，南无阿利耶，婆卢揭谛烁波那耶，菩提萨埵婆耶，摩诃萨埵婆耶，摩诃迦卢尼迦耶。唵萨婆那伐伊树达那达谢，南无悉吉利堕夷蒙阿利耶，婆卢吉帝释佛那仁陀婆，南无那那谨墀悉利摩诃婆多沙咩，萨婆阿他窦书朋阿世韵，萨婆萨多，南无婆萨多，南无婆伽。摩伐特窦达直他，唵阿婆卢悉卢迦帝迦罗帝夷悉利，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那摩那，摩悉摩悉利陀韵，俱卢俱卢羯蒙，度卢度卢伐蛇耶帝，摩诃伐蛇耶帝，陀那陀那帝利尼，释佛那耶，遮那遮那， 摩摩伐摩那， 目的利，依悉依悉，释那释那，阿那三佛那舍利，伐沙伐三，佛那舍耶。呼卢呼卢摩那，呼卢呼卢悉利，梭那梭那，悉利悉利，苏卢苏卢，菩提叶菩提叶，菩陀叶菩陀叶，弥地利叶，那那谨墀地利瑟尼那，婆夜摩那娑婆诃，悉陀夜娑婆诃，摩诃悉陀夜娑婆诃，悉陀喻意释婆那耶娑婆诃，那那谨墀娑婆诃，摩那那那娑婆诃，悉那僧阿穆屈耶娑婆诃，娑婆摩诃阿悉陀夜娑婆诃，舍吉那阿悉陀夜娑婆诃，波陀摩羯悉陀夜娑婆诃，那那谨墀婆伽那耶娑婆诃，摩婆利胜伽那耶娑婆诃，南无喝那达那多那夜耶，南无阿利耶，婆卢吉帝烁婆那夜娑婆诃。唵悉殿都曼多那跋陀耶娑婆诃。羊之净水赞。羊之净水遍洒三千，性空八德利人天，福寿广增延，灭罪消迁，火焰化红莲。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。补缺真言，南无喝那达那多那夜耶，屈那屈那，俱住俱住，摩那摩那，古那哄赫赫，苏达努哄波摩努娑婆诃。 圆满补缺真言。 唵呼卢呼卢舍意木气娑诃。 三皈依，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；自皈依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；自皈依僧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甚众。